第十一集，死亡骑士。 你们怎么还没有成功？ 我们还在尝试，古尔丹。没错，我们已经能够让那些尸体动起来，但还不能让他们具备意识。他们只不过是一具具躯壳，我们可以像傀儡一样操纵他们，但他们的动作十分迟缓，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。 给我想办法！ 是，遵命。 古尔丹十分恼火地呵斥着眼前这位术士拉克玛，其他兽人则瑟缩着远离他。他们曾经见过古尔丹发火，而且明白如果不能使他满意，他那可怕的力量就会降在他们头上。除了古尔丹之外，拉克玛利齿是幸存下来的兽人术士中年纪最大的，也是这些术士们非正式的首领，通常由他将他们的进展汇报给古尔丹。古尔丹瞪着拉克玛面前的那些尸体，他们曾经是人类，在暴风城这里战死的士兵，就像他对毁灭之锤许诺的那样，这些尸体可以成为部落的一支强大军队。但首先，他那些没用的助手们必须要把眼前的这些尸体变得更强，而不是只会蹒跚的尸骸。古尔丹紧紧握起拳头，恨不得把这些术士就地杀光，但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，如果他们死了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古尔丹突然有了个想法，这个点子是如此的精妙，以至于他惊讶到差点站不稳。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答案。 你说的对，我明白你们正在尝试，我们所尝试的东西是全新事物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。我不应当对你们还没有成功发火，请回去工作吧，我会走开，让你们静下心来再试一次。 谢谢。 古尔丹能够看出，这个兽人手下对他性情大变，十分惊讶。他身后的其他术士也是如此。古尔丹忍住没笑出来，只是对他们点了点头，离开了。就让他们认为他在反思自己发的火吧。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其他什么事分了心，忘记为什么要对他们发火吧。让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很快，他们在想什么就无关紧要了。古尔丹走着的时候瞥了一眼周围，古加尔像往常一样就在附近。这位食人魔法师蹲伏在不远处的一幢房屋废墟中，近得在古尔丹可能需要他的时候随叫随到，但又远在其他兽人术士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以免他的现身引起兽人们不安。古尔丹向古加尔做了个手势，那个双头食人魔站起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 那些术士的使命已经达成了，现在他们有了个新使命，更加伟大的使命。古加尔，带上我们的法器，我们要去做一次献祭。 古尔丹，你是说我们要召唤之前死去的弟兄们？ 没错，毁灭之锤杀死了我们其他的术士，但他们的灵魂仍在徘徊。我们将召唤他们，将他们注入那些人类的躯体中，他们将迫不及待地回到这个世界，再一次为部落效忠。 这的确能让这些尸体动起来，但这能带给他们力量吗？还是他们只会比行尸走肉好不了多少？ 安静，我们开始。 古尔丹和古加尔新建了一个祭坛，并命令其他术士站上去。古尔丹看得出这些术士在试图想明白祭坛的用意， 古尔丹愿意让他们去想，等到他们想明白的时候，一切就太迟了。伴随着咒语，古尔丹开始了仪式，召唤着他的法术。他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，但这力量还不够。不过他相信很快就会有所不同。他专注地将能量导入面前的祭坛，为即将唤醒的转化做好准备。拉克玛和其他术士也加入进来，将他们的死灵法术融入到咒语中。这群术士都被吸引了注意力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古尔丹离开了他的位置，直到一切都太迟了。古尔丹不由自主地发出咆哮，他站在拉克玛身后，弯刃匕首已经就绪。当更高大的拉克玛转过身时，古尔丹的匕首猛地刺出，彻底划开了他的喉咙，血液以弧形喷射而出，溅在他们两人身上。拉克玛踉跄着向后退去，他摔倒在祭坛上，抓着自己的伤口，惊恐地喘着气，试图挣扎着爬出祭坛。但古尔丹叉开腿跨坐在垂死的拉克玛身上，拍开他的双手，然后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，用力地挖出了一个大洞。古尔丹把手伸进了洞中，然后猛地一转，把拉克玛仍在跳动的心脏拉了出来。古尔丹放出了那个已经准备好的咒语，他的法术包裹着这颗血淋淋的器官，将拉克玛的灵魂锁在里面。祭坛的法力随后喷薄而出，改变着心脏的形状，让它变小变硬，发出一种病态的光泽。拉克玛倒了下去，他的躯体现在只是一具空壳。古尔丹低头向他冷笑，然后举起闪着光的宝石。 别怕，拉克玛，这不是你生命的终结，相反，你将在我的帮助下完成你的任务，你将再一次为部落而战，毁灭之锤也将得到他的不死战士。这就是术士的优点，我们从来什么都不浪费。 古尔丹抬头看了看，古加尔已经杀了不少术士，用同样的方式将他们的心脏与灵魂变成了宝石。剩下的人恐慌不已地瑟缩着，他们的法力还被困在祭坛中，无路可逃，又无法战斗。古尔丹轻蔑的表情仿佛在嘲笑这群废物，如果是他，他就会奋起而战。不过这些术士的懦弱让他的杀戮更加轻松。他大笑着站起身来，舔着自己獠牙上的鲜血向剩下的术士们走去。很快他们就会变得足够好战，即使是最嗜血的指挥官也会满意。几天后，古尔丹邀请毁灭之锤来参观他的成果，他向身后的尸体做了个手势，毁灭之锤用肩膀撞开他，从他身边走过，瞪着那些手脚摊开躺在地上的尸体。 你成功了吗？ 是的。 这些是战死的暴风城士兵，你让我过来就是看你可以让尸体整齐地排起来。哼，这就是你所施展的法术，用来准备要埋葬的尸体？ 当然不是，看好。 古尔丹很想抹去毁灭之锤脸上的傻笑，向这个自大的战士展示他真正能够施展的法术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向古加尔点了点头，古加尔正跪在第一具尸体边上，将一柄镶有宝石的权杖塞进他冰冷僵硬的手中。这些权杖是整个过程中最花时间的，但古尔丹明白，如果没有这些武器，他的新军队就远远不够强。幸运的是，他和古加尔已经测试过这些东西，他们只是修改了一下原来的咒语，让这个武器适用于新功能。在他和毁灭之锤的注视下，尸体突然动了起来， 他的手指紧紧抓住那柄开始发光的权杖，光芒延伸到尸体的手，然后沿着手臂向上，绿色的光环渐渐笼罩了整具躯体，然后尸体睁开了双眼。毁灭之锤稍微有些吃惊，但他一言不发。这次轮到古尔丹的唇边露出一丝冷笑，不过对于大酋长的震惊他也不能说什么。但很快眼前的景象令古尔丹感觉有些不安，他创造的这些怪物正在慢慢起身，起初他的动作十分僵硬，但很快就灵活起来。他发出红光的眼睛转向古尔丹，那双微微睁大的眼睛表明他认出了眼前的古尔丹。 欢迎回来，塔龙血魔。